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应该注意的地方。我们先复习一下第十一章。在第十一章，我们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一到十九节主要是关于施洗约翰跟耶稣。那施洗约翰本来在监狱里面，然后他有点好像怀疑耶稣是不是基督，或者要不要等其他的人，所以他就差派他的门徒问耶稣说，是不是你，你是不是那将要来的就是基督弥赛亚。然后耶稣差不多就可以说回答，我是，因为我所做的就是弥赛亚所做的。然后耶稣接下就谈约翰的角色，他是什么样的伟大的先知，就是预备耶稣自己道路的，所以是非常大的先知。接下二十到二十四节，谈到三个加利利的城市如何拒绝耶稣。他们耶稣来到他们那边，有可能他的门徒也去那边，但是他们都拒绝相信耶稣是基督，就不相信他。那最后一段是二十五到三十节，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耶稣主要是祷告，跟上帝说，感谢你，你让婴孩可以了解我是谁。那这些聪明的人认为他们很聪明的人，那对他们来说就是隐藏起来，你隐藏给他们，不给他们，因为他们就是拒绝耶稣。到最后他们就没有办法领受到，但是婴孩可以领受到，上帝也赐给他们，他们知道他们需要这个帮助。接下在二十八节，我们现在就念这段二十八到三十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 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当时的法利赛人宗教领导人，他们的理解是上帝的律法就好像一个轭，然后你如果好好遵守上帝的律法，那你就会很轻，就会很轻松，就会得到安息，但是你要先好好的遵守律法。那耶稣说，我的轭反而是轻省的，因为我要赐给你们就是罪蒙赦免，我要给你真正的安息，因为我们律法当然遵守不到，但是耶稣要代替我们遵守，然后也另外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得到这个，得到真正的安息。那即使之后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逼迫我们也这个比起来其实就不算什么，虽然的确有苦难，但是上帝已经给我们一切的在基督里面。那重点是说这段耶稣真正的安息在耶稣里面。那这个跟第十二章是非常有关系，因为第十二章特别到一到十四节都在谈安息日的意义，然后要记得真正的安息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看第十二章，我们先看一到十四节。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一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着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来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上帝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 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好，所以这一段都是跟安息日有关。首先应该 就复习一下安息日是指什么。安息日是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需要遵守、的一个所谓的礼仪律。上帝、给以色列人、当他们在西乃山 那个地方的时候，给摩西给以色列人，就是 第七日、以色列人要安息，不要工作，为了其实也主要是为了好好专心可以听上帝的道、那、的确有蛮想一些详细的规则，就是安息日、不可以工作，但是宗教领导人也把这些规则弄得更细，就是确定他们没有犯这个安息日、这个律法、所以这个的确是以色列人需要遵守的事情。那所以当耶稣的门徒在吃这个的时候、根据他们的标准，他们就是在工作，因为他们在准备东西吃、那所以他们就跟耶稣开始辩论，并且之后他们要试探耶稣说，那 你可以医治人吗？然后耶稣就医治他们，他们认为耶稣医治人也是在工作。那我想重点在 这整段是耶稣不跟他们吵安息日可以做什么或者不可以做什么，要是看这些、规则，他要他们知道他是谁，他是安息日的主，就是第八节。重点是我是谁，那你如果可以接受了解我是安息日的主，我是上帝的儿子，那我就是比安息日还大。他也说我比殿更大，那我当然知道安息日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并且更重要的是这个安息日其实是就是一个礼仪律，那这些礼仪律 的这个成全都是在耶稣里面，因为真正的安息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来了，我们已经得到了真正的安息。新约圣经特别、比如说哥罗西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再需要遵守安息日第七日休息，因为我们真正的安息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重点是耶稣是谁，他是安息日的主，并且更重要的他自己就是我们的安息。所以、耶稣就不怎么跟他们争论、虽然、他也是提到旧约的那个例子，关于大卫其实不应该吃，但是上帝好像让他们吃。耶稣好像其实他讲一个原则，就是安息日帮助人是可以的，比如说在第十二节，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然后他也就给这个例子，你如果把那如果你的那只羊就是掉进、坑里，你不会把它、拉上来吗？那一个人受这个、这个困难，你不会帮助他，那人比羊够重要的多了。所以帮助人当然在安息日是可以做的事情、好，我想这个、这个主要是、这段。那我们都知道、已经看过几次这一章，会一直看法利赛人不接受耶稣、所说的，他们不接受他是安息日的主，不接受他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也认为他们不需要耶稣的安息，他们认为他们有办法遵守他们的律法，因此就这样得到安息、所以当耶稣就这样很清楚、否认他们的规条，并且他说他自己是安息日的主，他们非常生气。所以第十四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这个就让我们、看、下一段，就是十五到二十一节。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 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了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好，所以就是之前那一段结束说法利赛人除去上帝怎样可以除灭耶稣，所以第十五节耶稣知道了，他就离开那里，好像是不是他就害怕不要面对其实不是害怕，但是我们在福音书经文，特别是约翰福音看的最清楚耶稣有他的时候，上帝有他的时候就是耶稣要舍命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耶稣跟他们就是有这个最大的冲突还没有到，所以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继续应验旧约所说弥赛亚要做的事情，也继续训练他的门徒，因为他升天回到他父那里之后他的使徒要继续让基督的教会 有开始到世界各地，所以耶稣要好好训练他们，所以他受死复活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他就离开就比较低调的做他的事情，其实这也就是在应验旧约所说的，所以马太这边又让我们看到旧约的经文，这边也是以赛亚书说耶稣所做的就是应验这个第十八到二十一节所说弥赛亚要做的事情，虽然是低调，但是弥赛亚也要这样低调，所以耶稣也还是在做他的工作，也是在应验旧约的预言关于弥赛亚要做的事情另外可以看第十六节，耶稣也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因为跟这个宗教领导人就是这个最大的冲突被杀的时候还没有到，如果大家一直都很疯狂地围绕着耶稣要他当他们世上的君王，就会太乱了但是耶稣现在不要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会真的是太乱好，接下来我们就看二十二到三十七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什么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上帝的灵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 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好，所以这段主要所发生的是什么？就是法利赛人、宗教领导人继续拒绝耶稣。那耶稣一开始在这段就赶出一个鬼，然后众人就说：“哇，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大卫的子孙这边就是指着基督，因为大卫就业，上帝在就业的时候应许说，大卫会有一个特别的子孙，就是当基督，这是完整的拯救主弥赛亚。然后他们就说：“哇，这个应该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那个法利赛人当然认为不是，所以他们说不是这样子，乃是他靠着鬼王别西卜，就是撒旦的名字，靠着别西卜鬼王才做这些事情。但是耶稣接下来讲的好几个例子说不可能，撒旦怎么会想要赶出邪灵呢？就是自相纷争不可能是这样子并且如果我是这样子，那你们的子弟怎么样，他们一定也是那样子，不是吗？并且第二十九节又是一个例子，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所以耶稣意思是说，一定要其实我比撒旦还大，我一定要把撒旦捆绑起来，才可以抢夺他的家具，就是他的邪灵，他的仆人。所以我一定是先，我不是从他领受到这个能力，其实我是比他还大，我已经把他捆绑起来，然后也是拿了他的家具，就是他的邪灵。所以耶稣说是不可能的，我是靠着鬼王赶鬼。那接下31到37节是一段不少基督徒有点害怕很担心，提到这个亵渎圣灵的罪。31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那有些基督徒他们害怕，我是不是犯这个亵渎圣灵的罪就不能得赦免。首先我们牧师都会跟会友说，你如果担心你犯这个罪，你应该不需要担心因为表示你还有圣灵在你里面才会有担心。那另外我们要看那耶稣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要记得刚才法利赛人就说，他们说耶稣所做的事就是撒旦的作为，所以他们也就是亵渎上帝的作为，圣灵的作为所以这个是不能得赦免。当你看到上帝所做的，那接下来32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所以他们如果不了解耶稣是谁，因为他们也看到耶稣好像就是一般的人，因为他也是一个有人性，他也是人，所以好像意思是说，我可以上帝可以赦免这个，你如果不清楚。但是当你明明看到圣灵的工作，上帝自己神性上帝的工作，因为只有上帝可以做这种事情，并且你说这个是撒旦的，这个就是干犯圣灵所以并且他们是说出，所以这个亵渎是因为他们所说的他们就说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耶稣之后所说的33节，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所以重点是说法利赛人是邪恶的，他们是恶的，他们从里面是恶的，所以他们才会讲出这些亵渎圣灵的话，他们的话不是好的，是邪恶的。所以重点是说他们没有圣灵，他们没有上帝在他们的心，他们没有相信真正的上帝，因此他们就有这些不好的话，邪恶的话出来耶稣继续，因为 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耶稣在这边就很清楚说，你们这些人法利赛人，你们是邪恶的，你们也说出，因此你们也就说出恶的话来。那你们所说的话就表示你心里里面是什么东西，就是跟上帝没有和好的关系，你们拒绝真正的上帝。所以就是他们的问题。好，所以就是主要是这边他们说话就是亵渎，就是表示他们心里是什么。所以耶稣之后也继续谈所说的话怎么样，但是这些说话的话只是外表出来的，主要是里面的有什么东西。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上帝因为他已经使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也是因着信心有耶稣有圣灵，那因这样子我们是在好数耶稣基督里面。那当然我们还是罪人，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说话不对，但是我们也会有果子，圣灵的果子从我们出来，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他也会算我们，称我们为义，因为我们与耶稣基督连接了。好，现在我们就继续看38到45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找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好，在这段里面，我们看到还是在谈这个法利赛人拒绝耶稣了，然后耶稣现在就是在定他们的罪。他们首先问耶稣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神迹。我们可以先问，那耶稣所行的神迹不是已经够了吗？他刚才也就是行了神迹，然后他们说是撒旦的作为，耶稣还要做什么？反正 他做什么他们都说是撒旦的作为，他们不接受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耶稣说，我只给你一个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就像先知约拿在大鱼肚腹中三日三夜，我也要受死，然后第三天复活。虽然他没有明说，但是我们就都知道这个就是他的意思。我死后第三天复活，然后耶稣就接下来就审判，继续讲审判的话。他提到尼尼微人听约拿然后悔改，然后也是提到那个南方的女王来听所罗门的话，那他也是受影响。但是耶稣上帝的儿子基督来到他们当中，他们反而拒绝他。但是耶稣明明比约拿大，他明明也比所罗门大，所以这个尼尼微人他们要审判这个他们要定耶稣那时候世代的罪，然后这个 然后其实情况那个 女方的、男方的女王也是、一样的，耶稣比约拿比所罗门还大。那最后耶稣43到45节、讲一个可以说很可怕的总结，可以说是总结这整段、他提到这些乌鬼离开一个人找不到其他地方，所以就回来，因为回来、原来的地方是干干净净的也空空的，所以他就带7个更邪的更恶的灵进去。什么意思？好，之前耶稣在赶鬼，耶稣说、法利赛人的子弟也在赶鬼。那如果赶鬼但是圣灵如果接下没有进来的话，如果是空空的话，那邪灵又可以再进去，而且是更邪恶的可以再进去。所以一定要有圣灵在人里面，如果没有圣灵的话就是邪灵，并且可能会来越邪恶。然后耶稣就是在说、你们法利赛人的情况，你们这世代就是这样子，你们拒绝圣灵，反而邪灵反而撒旦就是居住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就是邪恶，所以你们所出来的这些亵渎的话也才会出来，是蛮可怕。好，这章最后就是46到50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好，这段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传道人牧师、可以好好的专心在教会里面，完全、不管他的家人，不管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因为他在做上帝的工作，他的真正的家人都是在教会里面，是不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虽然或许有一些人认为是这样子、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子，比如说提摩太前书、一定要先好好照顾自己的家人才有资格可以当一个监督或者一个牧师。所以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就是要强调说，谁是上帝的家人，谁是、就是在上帝的家里面。他没有在谈他是上帝的家，他在谈上帝的家。那所有遵行他天父旨意的人就是他的家人，他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那我想最简单的方法回、就是解释这个，就是看耶稣另外一次、谈到、这个上帝、天父的旨意、就是在、约翰福音第6章28-29节。在这时候众人问耶稣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上帝的功呢？就是做上帝的旨意差不多。耶稣回答说，信上帝所差来的，这就是做上帝的功。所以上帝，我们也知道上帝的旨意，天父的旨意，就是人人都得救，所有人都得救，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耶稣也是说，做上帝的功，做上帝的功就是相信他所差来的独生子。其实这也是上帝自己的工作、反正、上帝的家人也当然就是相信耶稣的人。当然上帝的旨意就是我们成为他的家人之后，我们也是、爱人如己，上帝向上帝所先爱我们，我们也爱其他的人，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但是最主要的就是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基督。那这一点我们之前整章都看法利赛人都拒绝遵行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上帝的旨意，相信耶稣是谁，就是上帝的儿子弥赛亚，我们的救主。好，现在我们可以做总结。这一章、真的的确都是关于耶稣是谁。其实我们就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基督弥赛亚。 并且根据上一章，它就是我们的安息。那他也这边这章提到，他比殿还大，比约拿还大，比所罗门还大，他是上帝自己安息日的主。那法利赛人和这个宗教领导人，他们都拒绝这个，他们反而认为耶稣是从撒旦而来的，他的能力是从他来的，他们完全拒绝耶稣是他所说的这个上帝的儿子弥赛亚基督。因此耶稣说他们是受了审判。那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以前已经看过几次，他们认为他们很健康，不需要医生，属灵医生耶稣医治他们，他们认为他们可以遵守律法因此得到安息，他们不需要耶稣自己当他们的安息，他们觉得不需要耶稣他们认为他们可以遵守律法，不需要耶稣。那可以问，其实可以问每一个人我们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对我来说，耶稣是谁？那如果你了解你需要他的安息，你如果了解你是一个有病的罪人，需要属灵医生耶稣，那耶稣就是你的救主。其实他是所有人的救主，他客观来说也已经在十字架上拯救了所有的人。但是你如果认为你不需要像法利赛人的话，你就拒绝，就没有领受到这个拯救。所以耶稣的确是我们的安息。如果你还不太确定耶稣是不是你的安息，希望你可以继续好好的自己研究去教会跟牧师跟教会学习这个上帝的道，慢慢了解你越来越了解你真的是需要耶稣的安息，并且就从他领受，相信他是你的安息，就相信他是你的安息，是你的医生，给你这个有病的罪人有罪的病人给你属灵的医治，其实给你罪蒙赦免，给你永生。感谢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一切的恩典，阿们。